long and lasting love，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，你却是我心中所想，真心说爱是漫长，求天放爱未老。 正是我此生主宰，不需要。